外国媒体在8月29号到31号期间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出席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并做纲领性讲话的消息，和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莅临下隆重举行庆祝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青年先锋火炬晚会的消息。古巴的拉美通讯社、越南的人民报、老挝的新万象时报、美国和中国解社、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研究委员会和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分别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出席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并做纲领性讲话的消息。还有俄罗斯的塔斯社、俄罗斯新闻社、国家电视台、第一频道电视台、俄罗斯24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中国的新华社、香港凤凰卫视、毛里塔尼亚的指南网和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网站报道了上述消息，和在金正恩同志的莅临下隆重举行庆祝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青年先锋火炬晚会的消息。美联社、菲律宾明星报和赤道几内亚电视台也报道了青年先锋举行火炬晚会的消息。上述媒体播映和登载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